一小段片花以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收听收看方式，最关键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有一个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后，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够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这档节目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最近南方在下雪啊，很多的地儿，你像甚至长沙都下雪了，都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在北方啊，你看到的南方人看到下雪时候的惊讶的场景有哪些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南方人下雪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好了，开始我们的青年说的活力最前沿吧。首先进入我们的这个青年头条号的时间。在青年头条号时间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说说天气。今天的天气多云，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十度，空气质量优啊，外面天寒地冻，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限行的尾号是四和九，另外今天起啊就可以抢购正月初九，也就是2月24号的返程火车票了。最近有很多人说下雪天最好玩的不是雪，是什么呢？是南方人。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南方人见到雪有什么惊讶的反应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临近过节了，青年说也给大家发个福利，如果您互动的是最精彩的，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挑选出来一位网友的留言，然后为这位网友送出一份大礼，那就是每日早餐的贺岁装啊，这是一个打包的一个早餐的一个小礼盒啊，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花椒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花椒上朱古力豆就已经过来了，说我是青年朱古力豆，今天怎么又是张悦哥一个人呢？今天是张悦哥自己的独奏啊，孤独的独奏。在九点钟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青年会客厅北京的这个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和大家一块儿聊一聊关于青春奋斗的事儿。好了，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以后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34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先来给大家说说北京二手房跌回了50000元时代，稳中有降是大概率的事件啊。买房子确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2017年底的时候，北京二手房的成交均价大约是每平方米5.9万元啊，首次跌回了50000元的时代。而现在，北京二手房的成交价格还在进一步的走低。比如说，在2017年的4月份之前，崇文门附近的2000年以后的二手房价一度涨到了每平方米12万元，最高的成交记录甚至突破了13万元。但是现在呢，大部分都在每平方米8万到10万之间，平均下降了2到3万元。专家说了，这种趋势在2018年会继续进行啊，预计今年的房价很可能是稳中有降。今年头条号，我们再来关注直播答题。最近直播答题越来越受欢迎了，冲顶大会、百万英雄等等平台都热度不减。那么参加答题的都是哪些人呢？我们来看看最近一个研究报告，研究了国民知识结构的构成啊。先来说说这份报告对5100多万用户的答题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答题最积极的都是24岁到30岁的青年人，你看多爱学习，而且最多的是北京的用户，也就是说，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积极答题的知识英雄。虽然北京的朋友们最热衷答题，但是12道题答对的，全答对的啊，都是哪个省份的人呢？是安徽人和山东人啊。很多山东网友表示啊，作为一个一分钱没赚到的山东人，我仍然感到自豪。 玩答题的朋友都想知道怎么样才能成为十二题全对的知识英雄呢？这份报告也给大家指了一个方向。报告显示，知识英雄的阅读偏好既包含当今的前沿知识，也有古代历史。所以，如果你想成为知识英雄，不但需要关注前沿科技、流行文化，还要有文化的积淀，心怀家国天下。青年头条，青年头条号的第三条，我们来关注春运。春节坐高铁回家啊，年货太多不方便带怎么办呢？现在有一个好消息了，今年的春运期间有五个高铁站都试点提供了高铁顺手寄的便民托运服务啊，包括北京南站、天津西站、济南西站、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给大家说说这个高铁顺手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乘客只要在乘车前到安检处或者服务台办理托运，最快可以在第二天的下午六点之前就送到目的地了啊，就像这个坐飞机的时候一样啊，我们把行李哎托运一下，然后自己就轻轻松松的坐上高铁回老家了。那么高铁顺手寄这项服务怎么收费呢？据了解，目前有两款产品供乘客选择，分为标准和特惠。标准的最低价格是23元，特惠的是13元啊。如果你超重了啊，每公斤收10块钱。目前在北京地区，这项服务只在北京南站推出了。不过啊，这个有相关的负责人表示，未来有可能会覆盖到北京西站和北京站。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继续我们的青年头条号，我们来说说政府工作报告啊，就是北京市的两会正在召开，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个三大新闻解读和青年人有关。我们先来说说很多新名词和新概念吧，比如说第一个词是年度城市体检，这个词儿很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因为医生一般都说了，每个人最好每年体检一次，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城市也是一样的，每年度做一次体检来评估这一年的发展够不够健康。所以这次提出的年度城市体检，就是每年都要通过第三方评估来分析北京发展的各项指标，总结问题，对下一年的工作提出政策和建议。第二个词儿叫做信号灯绿波工程啊，什么是信号灯的绿波工程呢？就是在某一个路段上规定好车速，计算出车辆通过这个路段的时间，然后按照这个时间统一调整这条路上所有的交通信号灯，这样就能够保证车辆到达路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绿灯。这个消息听起来就很爽啊！实行这个信号绿波工程之后，对开车上班的朋友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红绿灯啊，原来的时候是统一调控的，很规律啊，所以司机在这个路段上啊多开几次以后就摸清规律了，但是以后您就可以放心开了啊，到这地儿它就是绿灯。据了解，北京很早就在长安街、平安大街主要的干道上实施了绿波带工程，今年还会有很多路段实行这种智能的绿波带。以上就是我们关爱，以上就是我们青年头条号的所有的消息了啊！我们进一段这个歌曲啊，听完歌以后呢，回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同样是有三个计划，一个是计划关心娱乐，一个是计划关心过年有什么年货，另外就是计划三关心科技。我们先进一个光阴的故事，听歌，歌曲完了，我们再回来。 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像片古老的心，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光阴的故事，时光从手中匆匆溜去，就像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到了8:43。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时尚设计师苏荣，来关注一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时尚方面的消息。苏荣你好。 哎，你好。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啊，可以可以。 嗯。给我们说说本周有哪些时尚圈发生的事儿，或者说你有什么样时尚的消息来给我们推荐呢？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设计师吧，是张格利亚诺。 嗯。 其实就是说，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服装设计圈里面要找一位能够跟保罗·波列媲美的，应该就是张格利亚诺了。 嗯。 因为这说到保罗·波列吧，他是一位幻想主义设计师。 嗯。 然后也是致力于做减法的一位设计师。 嗯。 那么他将当时的这个紧身的，就是当时非常风靡的这个紧身的胸衣啊，变得不是很重要，然后，将衣服的这个宽就变得很宽松简洁，然后就很像古希腊的那个西顿装， 嗯， 就线条也变得非常的修长，就是一改当时统治了这个好几百年的这个服装的这个历史啊。那就回到正题，就说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张格利亚诺，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 嗯， 然后长得也非常帅，就每次谢幕的时候穿的就很像模特啊，就很张扬的一个人，然后但是每次 就设计师把自己都打扮成模特了是吗？ 对，然后他，但是他作品非常的严谨， 嗯。 然后就相信就很多喜欢他就喜欢服装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这个。他之前1997年加入的迪奥， 嗯， 然后在迪奥之前他是在纪梵希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风格可能不太对路数， 嗯， 然后就没干多久就到了迪奥。然后的其实当时的时尚圈它这个风向已经变了，这朋克一类的这个服装就已经开始占据主流了， 嗯， 所以张格利亚诺加入迪奥以后呢，也是不负众望，就将这个迪奥的风格变得更加的年轻化。但是就是这个就是在他事业的高峰期的时候，然后就发生了这个就是喝完酒就是造成了一些不好的言论啊什么，就让他的事业到了谷底，然后就是沉淀了很多年，很多年都 就是在时尚圈没有任何音讯，然后这也不能说没有任何音讯吧，就陆陆续续有一点小的工作，但并没有什么水花。然后就是我看2013年的时候跟那个奥斯卡·迪拉·瑞塔有合作，然后但是也并没有就是反响有多大。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他加入了这个 Mr. Martin Margiela 以后，就办了第一场秀的时候，就还是比较不错，也是我当时认为的几个为就是几场比较好看的秀之一。 嗯， 然后他接管那个 Mr. Martin Margiela 以后，就把名字改成了 Mr. Margiela。 嗯， 对，他把这个品牌的风在延续这个品牌风格的同时也保持了自己一贯的风格。那么2017年的时候，就那场秀做得非常的精彩啊。他跟那个 Benjamin Shai 合作的一个艺术家合作的这个当时2017年的春夏的秀，这个精彩程度已经当时刷爆了我的朋友圈，就是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当时秀场的图啊，就是很多的服装做的非常，它颠覆了传统的艺术这个画风。然后最近呢，就是最近这个也是推出了这个男装的首秀啊，Miss Margiela的这个男装秀。然后他加盟这个 Miss Margiela 的3年时间，将销售额提高了35%。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非常的厉害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Miss Margiela 他一贯都是以黑白这个色调为主，然后这一次呢也是秀场上加入了很多的高饱和度的，比如说红黄蓝这一类的颜色。也是一次颠覆性的突破吧。就这么多，就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图片。 好的，谢谢苏荣给我们带来的推荐的这个设计师啊，希望每个周五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和你分享关于时尚设计圈里面的消息。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时间回到了8:49，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北京青年广播的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刚才在这个连线的同时呢，我们请来了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第二个板块关爱青年计划啊。首先来说说计划一啊，关心娱乐。2018年的央视春晚再添年轻的阵容，杨洋、陈伟霆、张艺兴受到了邀请啊。央视狗年春晚晚会是日益临近了，现在歌舞类节目的联排也要马上展开了。那么今年的春晚主打的是青春主题，除了之前公布的鹿晗和李易峰之外，现在杨洋、陈伟霆、张艺兴也获得了春晚节目组的邀请。 对，我相信广大的青年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一定特别开心，因为这几位人物都是被广大女性粉丝朋友们说是男神或者是老公这样的一个称呼，所以他们能上我觉得会吸引很大的青年朋友们都一起来看春晚。 嗯，这个 会再有觉得啊春晚很无聊，春晚很枯燥的这样的情况发现。 没错，这样就显得这个我们的这个春晚这个对吧， 对， 大家都拿着小马扎在电视上看了电视前。 而且这次春晚是青春主题，说明这个春晚也是慢慢的在向广大的青年朋友们靠拢。 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纪录片《创新中国》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首创人工智能的配音啊。韩雪来跟我们说说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 是世界首创。然后在这个片中的人工智能模拟了去世的配音大师李毅的声音。 嗯， 然后李毅先生曾经也在《再说长江》《美丽中国》这些纪录片中配过音。 嗯， 所以这次人工智能的模仿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 哦， 所以说技术的发展真是有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嗯，所以以后咱们那个韩雪，你那个传媒大学播音专业就没了是吗？ 都可以模仿我们所有人的声音。 对，以后我们就输入一个什么程序，对吧？什么样声音，想要什么样声音，有什么样的声音了啊？这部纪录片也是中国首个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纪录片，值得大家观看。提醒大家的是，播出时间是晚上的8点，在 CCTV9纪录频道播出。好，我们来说说计划二，关心过年有什么年货。北京老字号的品牌联手推出北京匣子，一盒里面有很多特色的年货。 对，我觉得今天听到这则消息的朋友们有福了，就是大家肯定都在担心啊，过年买什么呢？过年应该给亲戚朋友买什么？过年应该给老家的朋友们带点什么？我觉得这个年货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因为之前的年货特别多，不过现在呢，北京老字号品牌联手推出了一个礼盒，然后这个礼盒里面呢有吴裕泰、稻香村、牛栏山、月盛斋等等很多老字号，选出了北京最有代表性的产品，都放进了这个北京匣子里。 嗯， 一个礼盒就包括了所有北京最有特色的美食。 大家可以在网上购买这个北京匣子啊，价格是188块钱一盒，也不贵啊，里边有8样东西，除了这个月盛斋的酱牛肉啊，还有北京稻香村的枣花酥啊等等特色食品之外，还有一副对联和一对红包啊， 所以还挺有心意的。而且还可以直接从天猫上一键购买。 想要这个，当然我们这个除了天猫什么网都可以啊，我们不做广告了。接下来我们计划三，关心科技，说说苹果推出了什么样的更新啊，可以让这个就是那个 Sir 是吧，他叫 Siri 啊，阅读新闻啊。韩雪来跟我们说说这条消息。 对，因为苹果每次的那个更新，大家有的特别喜欢，有的就会吐槽之类的。 嗯， 但这次苹果推出的 iOS 11.2.5 这个更新呢，可以让 Siri 阅读新闻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方便了大家直接去阅读新闻。 嗯， 可以在边忙别的事的时候边听一耳朵，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更新。 就可以直接听了。 对， 我感觉最近这两天的新闻全部都是和我们电台抢生意的，是吧？那你这对吧，这 Siri 你能读新闻了，你来上直播试试是吧？ 他读的新闻应该是那种一板一眼的，现在是机器人的那种 读。哦，那就感觉像，那听着有啥意思啊，是吧？ 对，而且在这次的更新中呢，除了这个，苹果还加入了 HomePod 智能音箱的支持， 嗯， 然后它可以通过 Siri 朗读新闻。 嗯， 不过这个功能呢，暂时只有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用户开放。有网友说，希望它早点在中国开放。 哎，还指望它给说段相声呢？ 我觉得这个还需要一定的技术。 指望给说段相声，这个我感觉在春晚哪天能播一下。下面有请 Siri 来为大家表演相声。好了，接下来我们说说世界生命科学有重大突破，两只克隆猴在中国诞生了。在《西游记》里，孙悟空有一个绝活，就是拔一根毛，然后就能变出来100多个啊猴子。现在这个神话将变成现实了。昨天，中国科学家克隆出了猴、钟钟和华华。啊，登上了国际学术期刊的封面，这意味着中国科学家成功突破了克隆灵长类动物的世界难题，成为世界首例。这意味着就是拔一根毛啊，能诞生出100只猴的神话故事已经成为了现实，是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对，而且在昨天的朋友圈中也是刷爆了，说这两个小猴子特别特别的可爱。 嗯，长啥模样啊？明天的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吧，看看长啥样啊，和孙悟空是不是有一拼。不过我觉得吧，你像取的这个名字叫钟钟和华华啊，应该是比较可爱的啊。克隆出来的灵长类动物长什么样，回头明天的时候我们把照片给大家放上来，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下来以后就是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 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啊！先来说说南方进入了雨雪季，高校被冻得提前放假。当北京的朋友还在这个盼望着下雪的时候，南方已经率先抢过北方的风头啊！我们在北方晴朗的天空下遥望南方的雪。 对，而且一直南方人一见到雪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他们很少见到。然后这次也是在网上PO出了他们在雪中的照片，他们家乡全变白了的照片。 我看到很多网友和我们在网上互动啊，我们来说说网上的一些互动啊，比如说南方的同学到北方看到雪以后立马是就变成十万个为什么了啊。比如说南方的同学在北方看到了雪以后会问北方的同学，为什么下雪不用打伞？为什么北方的雪是这么硬的呢？为什么，对吧，上厕所这个尿尿的时候不会立马结冰啊？这个栏杆为什么他们说是甜的，我舔了舔不是这个味道， 特别像小孩小朋友问出的问题。 是啊，还有网友说第一次下雪的时候女朋友哭着闹着要和我分手，就是因为我拦着女朋友不让女朋友张着嘴吃雪。韩雪再给我们分享几个。 对啊，就是还有那种就是撒着花要舔栏杆的这种南方人他 而且号称自己的舌头还能冻在栏杆上，是吗？ 对，还有尝尝雪什么味儿，然后还会光着膀子然后穿着小短裙在学校里奔跑的南方人但是见到的时候不要见怪，但是必要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要拨打120。 好了，还有这个网友说，对于一个没见过下雪的云南妹子啊，然后到了北方第一次见到下雪，夜里灯都熄了，听到楼下传来一声下雪了，于是一个翻身跳下床到阳台上来看雪啊，然后一直是伸着舌头在那里吃雪，吃了一晚上。够兴奋的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啊，先来说说春节恶搞毛衣网上走红，专治亲戚拷问。网友熊萌萌给我们发来这个微信说，春节要到了，可是自己却有点害怕回家了，只要和七大姑八大姨碰到一起，免不了被询问有没有这个对象了啊，工作怎么样之类的问题，所以最近网上火了一把啊，叫做春节恶搞的毛衣，给大家看一眼吧啊，长这样。 对，其实这个本来我也想买的，结果我问客服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已经下架了他一上就一售而空了， 卖脱销了。 卖脱销了，不过现在有很多商家开始仿 先来说说这款毛衣是长什么样吧。 这款毛衣是整体是红色的，是新年嘛比较喜庆，所以是红色的上面有各种字体上面写着比如说没有， 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能看到这张图啊， 没有对象，我减肥，我不能吃太多，我没有男朋友，我不想找对象，你家孩子最棒等等，就是把心里想说的话已经都说了，用一张图片。 哎，对对对，这有意思啊，直接就是堵住你的嘴，你也别问了。 对，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还在那个袖子的两侧一边写着恭喜发财，一边写着红包拿来双手这么一举。 对，这有点像我 知道什么意思了， 这有点像我们那个大学，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流行一个衬衣啊，这衬衣上写的字叫我傻我骄傲。然后很有个性，当时很多人都穿着衣服相信过年。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恒。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十米半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先来说说，再来说说，调查发现，逢年过节情侣容易分手，啊！ 刚说完了这个新年的毛衣，这个还是也是提醒大家，也是新年的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网友莫小雨说，最近发现身边好多情侣都分手了，这还能不能好好过年了？ 话筒没开，韩雪再给我们从头说说这事儿。 这件事呢还是和春节有关，就是昨天啊，网友莫小雨说，最近发现身边好多情侣都分手了，这年还能不能好好过了。但是其实这样的现象不是个例，然后现在有一份统计，美国的统计咨询网调查显示，就是每到年末的节日会大大增加情侣分手的几率 啊。 然后英国有一位作家在 Facebook 上也公布了一个状态，说发现情侣确实容易在节日的时候分手。 为什么会在节日的时候情侣就会分手呢？心理专家认为，现在年轻人谈恋爱，平时很少会跟对方的家长见面或者直接沟通啊。但是逢年过对逢年过节的时候，肯定会去见见家长。那到时候肯定会聊到，比如说个人发展啊、买房啊等等等等，避而不谈的问题都得谈了。 对，没法跟家长说，只能两个人来。 所以是吧？这个啊，分手自然而然就成了大概率的事儿了。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啊，我们来说说国考笔试合格分数线昨天已经揭晓了，那么后续的面试会如何进行，注意到什么样的大家要注意什么样的点啊，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题型。从去年开始呢，部分国考的面试题就从四道增加到了五道题，而且题目长度也变长了，对考生听题记题的这个能力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高，就是对大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另外呢，现在的国考面试题越来越新颖，就题目可能会出一些漫画故事，或者有几个冲突事件让考生来进行来解答，或者让考生来排序。所以需要注意的是呢，有的题目还需要考生和考官的互动，考生在答题的过程中也可以向考官再次发问，然后补充一些相关的信息之后再进行作答。所以说这个是面试并不是原来那样，就是非常的刻板，现在还是可以和考官多多的沟通，然后呢题型也越来越新颖，所以预祝我们国考的考生后续的面试能够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啊。以上就是我们第一个板块活力最前沿的所有的资讯消息，是由我们的实习记者陈文心啊和张月为大家编辑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我们放一首歌，歌曲回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会客厅啊，大概是在9:10左右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北京市青年委员、网易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高文女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关于青春奋斗的事儿。我们先进一段歌曲，歌曲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的上午9:10，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接替我搭档张悦的班，这个板块呢，我们继续是我们青年委员的特别访谈节目。在访谈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来叫982魔力工厂，现在叫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就可以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网易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高文女士，她同样也是北京市的青联委员。高女士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网易的高文。 你好你好你好。其实在这两天跟这个在节目当中称呼您为高老师好吗？ 叫我高文也行 啊， 没问题 啊，叫您高老师啊，然后叫您高老师。其实在这两天在跟您沟通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个人啊，就是我看了一下您的朋友圈啊，对，看了一下您的朋友圈，然后看到了因为可能是作为这个访谈节目需要，就是我需要做一些功课啊，可能就是包括对您关注的一些领域啊，其实也可能都会从朋友圈当中会发现一些痕迹。然后呢 说哟，这两天多发点朋友圈啊。对， 那其实这个从我咱先从这个我发现的这个痕迹当中啊，咱们从跟大家今天聊起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上来之后呢，可能跟大家先关注一个可能是说在正在创业的路上，或者说有创业想法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会关注的一个领域啊。这个领域呢也在去年其实也被称为了风口，就是内容创业。啊，就是我想先问啊，这个高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对内容创业怎么看？ 说到内容创业，其实我怎么说呢？我自己本身在网易待了5年多的时间啊，因为我是2012年来的，那个时候也是18大的前夕，然后到现在对我来说也是砥砺奋进的5年，对，成长非常的多吧，因为互联网公司它年轻人非常的多，然后他们的脑洞都非常大。我们现在来说做内容的编辑，最年轻的可能是98年的，对，那跟我的年龄的差别其实就已经感觉差了不止一个代际了，如果说5年一个代际这样的话，所以说我们不停地要跟上他们的脑洞，自己也非常怕落后。然后内容创业这回事儿，其实我可能理解它比较宽泛，我是觉得创业不一定要离开你的现在的工作岗位，那我觉得离开这儿然后自己做一个事业也是创业。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网易新闻我们觉得一直在创业的路上，不停地在改变，因为网易新闻客户端也是做的最早的新闻客户端之一， 对， 而且它的受众非常的多。那网易跟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网易上面跟贴盖楼，就它的这种跟贴文化呢也特别的好玩。所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不断地去满足用户对内容的新的内容的需求和创新内容的表现形式，它本身就是一种创业。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网易的做内容的小朋友们，大家每天都是用一种创业的精神在做内容。 啊，然后其实我还看到您就是转发了一条消息，一条新闻啊，其实说的是在2018年，然后网易会大力的扶持在内容方面一个短视频的这样领域的一个 对 这样的一个举措啊。这个我想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就是为什么网易会关注于就是说在内容创业垂直的领域短视频这个细分的领域。 对，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年其实我们的自媒体发展的非常的好，那不光是网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还有很多平台都在 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您说的这个是我们在2018年1月20号新榜大会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分管我们的这个网易号还有我们短视频这方面的我们的副总编辑田花老师在会上宣布的关于10亿元用于补贴短视频及 MCN 的那5亿元用于补贴图文类创作者的，而且呢要将网易新闻平台50%的资源全部开放给 MCN， 从曝光流量品牌等多方面帮助他们在网易号平台获得快速的发展。那其实呢这个也是可能很多平台都在做，那我们是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好看的优质的内容能够在网易上得到分发，特别是那些高质量的精品内容。 对， 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加入。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这个高老师也是对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想法啊，是内容创业者，或者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脑洞大开的这些想法之类的，就是然后可以和我们的网易取得联系，大家去然后共同的去做一些内容，为我们的这个用户生产一些好的内容。如果刚才就是聊到高老师在企业当中，就是我们网易做的这样一些这个无论是发展也好，管理的工作也好，其实您另外的一个角色也是网易的党委书记和团委书记啊，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其实在这个工作当中可能会跟现在的很多的青年朋友，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现在最小的员工是98年的啊，对吧，然后是98年的，可能会跟他们在工作当中会大家一起合作呀，一起奋斗，甚至会产生一些工作当中的分歧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怎么会思想统一，然后大家在步调一致上我们去完成这样的工作，这方面您是怎么去做的？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工作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互联网公司的工作文化也比较开放吧，其实跟很多年轻的同事在一块呢，我们都是互相学习。那如果遇到分歧啊，大家也会吵，然后也会争论，但是呢最后想的都是以用户的感受为先导。其实网易做任何产品内容都是特别尊重用户体验这件事情，所以最后我们都是站在用户的角度上去最后做决策，怎么把内容呈现得更好看。而且在表现形式上，其实网易在长途 H5 啊，还有短视频等等很多方面，它都一直有很多刷屏的爆款。那我们像达达工作室啊，我们的曹植啊这样的，他们的文章也好，他们做的一些策划也好，就非常受网友的喜欢。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给大家的感觉是比较向上的，就是青年人看到，特别是在我觉得像在北上广这样的青年人，他们很多人可能都有的时候会比较孤单，因为一个人在大城市里面，那特别是单身小青年，对，但是我觉得看我们的内容，其实在内心深处会有一种共鸣，对，也是一种比较向上的动力吧。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比方说咱聊一些小细节，有没有说就比如说咱可能说这个九五后的这个青年朋友们，年轻的同事，就是说高老师高总，就是您这个提议也好，或者说工作的安排也好，我就觉得有问题，就我心里他不是我那么想的，我就觉得哎呀，然后执行起来之后呢，我也会觉得就不是那么特别起劲儿。就是您怎么把他们这种想法，就是让他们知道，然后无论是我们以大局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完成这个具体的工作也好，有没有会出现过这种情况？ 这种也有，但是好像有一句话不是说吗？不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不行就两顿 啊，就是 这个也是开玩笑，但是确实是我们跟员工其实沟通的特别的多，而且大家日常的工作氛围都非常的平等吧。其实在互联网公司里面的文化没有特别多的上下级的关系，就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去讲，然后我们也会经常沟通和碰撞。其实 对于做内容的人来说，其实保护他的创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都基本上是比较互相尊重的状态。 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互联网公司，就是我们能够出好内容的，现在作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够出好内容的一个公司现在应有的一种工作氛围。 对，它的文化还是比较可爱的，比较轻松，比较文艺的。对，特别是网易它本身它的，因为它整个的工作氛围我们自己都觉得算是一股清流吧，所以说呢年轻人也特别多，交流起来也特别的轻松。 其实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工作氛围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在十九大以来呢，北京的发展啊已经迈入了新的阶段啊，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啊，要依靠青年。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啊，团市委团结带领全市的广大青年，在首都大局当中勇于担当，奋发有为，建功立业。那么在这方面啊，是网易的年轻朋友们是如何响应团市委的号召的？ 对，其实我们跟团市委合作的非常的紧密。因为本身我也是团委书记，那又是青年委员，所以我想从社会责任角度上，我本身个人也有这样的责任。然后另外像网易传媒这么大的一个就是做媒体的内容的公司，它年轻人又非常的多，所以说呢我们跟团委的联系非常的紧密。除了正常开展团的活动之外呢，其实我们在2016年、2017年都做了很多就是在社会效益上非常好的事儿，比如说像我们团市委的这个靠谱青年，他开了网易号，然后做了很多好玩的内容我们去传播。还有就是有一个社会角色体验的活动叫 You Can You Up，这个其实当时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其实编辑虽然经常去做新闻，但是呢可能亲身体验这种社会服务的角色是比较少的。我们的小编就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跟团市委一块儿穿上这个我们比如说城管，还有我们的交警，还有我们的这个地铁里面的协管人员的衣服，跟他们一块儿去工作，就这种体验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也非常的辛苦，其实也消除了很多社会上的戾气。而且我们做的是直播的观看的人数也非常的高，比如说在地铁里面我们的小编就体验了一天我们地铁的就是工作人员的辛苦，然后跟他们一块儿吃盒饭呀，然后特别是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抱怨哈，早高峰晚高峰的地铁不是我自己上去的，是被推上去的。对，所以说真正你体验到那个工作人员，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坐一班地铁我们就下了，我们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们要在整个在那个里面循环一天24小时应接不暇的那么多的人流，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然后那个直播做出来之后，其实网民的反应也特别的温暖，大家都觉得哎呀太辛苦了，以后再坐地铁的时候看见他们要跟他们讲一声谢谢。所以对，我觉得这种社会效益是非常好的。 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还是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的反响。 对 啊，那除了这个刚刚您给我们讲到的这个 You Can You Up 这个生动的这个我们的团的活动啊，就是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介绍两个就是同样类似的开展的非常好的我们的活动。 对，其实我们还有像因为这两年大家都特别关注中国传统文化。 对 对，特别是这种，因为网易在2017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是网易创立20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日子，而且我们的口号就是以创新致匠心。那其实跟我们现在整个国家在提倡的传统文化的发扬、工匠精神这些关联度都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说呢，我们当时也是跟北京团市委一块儿做的一个叫中国手艺人计划。手呢是守住的手，然后艺呢是艺术的艺，其实就是想把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的手艺把它留住守住。而且呢我们这个手艺人的这个参赛方式比较不同的，就是它是让青年人在校的大学生去用自己的手机摄像机去拍摄身边你认为它是一门就是 值得传承的手艺也好，或者手工匠人也好，用他们的视角，用年轻人的视角来记录。当时我们在传媒大学做的一次发布会，那我们请了拍摄的这个同学上去讲述，下面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动。他拍摄的老的手工艺人，他是做鞋这样的，其实那个就是很多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就是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已经失传了，但是用青年人的这种方式记录和表现出来，让我们觉得其实匠人精神在我们整个做事情的每一个环节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而且我们现在网易新闻有一个部门叫新闻学院，新闻学院它其实做的专门就是进校园。那它有一个计划叫青媒计划，青是青年的青，媒是媒体的媒。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内容创业一开始的引导，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新闻学院主要就是跟全国60多所新闻类的院校一块儿去合作，合作什么呢？把我们网易的这种新媒体的课程带到校园里面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传媒大学或者学， 对， 应该是对。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的高校里面很多的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们学新闻其实会接触到很多新媒体的，但是可能课程来说相对来说还是传统。那这些传媒院校的老师其实都是非常积极的，想要把这些新媒体的玩法课程然后带给同学，因为这样对他们将来的就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网易新闻因为在这块走得比较早，所以我们跟很多的高校，像传媒大学、人大、清华、北大、复旦等等，都有这样的把我们最好的课程，我们让我们的主编、我们的脑洞最大的一线的做爆款的同事，在线上和现场的方式，把我们做的好玩的经验告诉给同学们，并且呢，就是我们的同学也会有作业，甚至已经纳入他们的选修课里面，当成学分在做。所以我相信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对同学比较有好处，对我们这些从业人员也比较好，因为他们是未来我们的新闻的新媒体的从业人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那很多的这些传媒院校的同学都在网易新闻实习工作，最后都变成了我们的同事。对，所以而且还已经有我们开展了34次课，有10000多名同学都已经在网易上面开设网易号，用他们的很大的这种脑洞和他们的创意制作很好看的内容出来，所以让我们也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补充和学习的机会。对， 好，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9:28啊，在我们进入今天青联访谈的这个时段的上半个时段啊，来自网易传媒的高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在他的工作当中和年轻人开展的一些活动啊，然后还有一些，就真的是一些切身的感受，能够感受到年轻人现在，比如说在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做内容当中，他们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些很惊奇的一些点啊。然后呢整点报时之后啊，9:30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跟高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网易广播电 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FM98.2，青春就是 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然后现在呢，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北京青联委员访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网易传媒的团委书记、副总编辑高文老师。高文老师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高文。 然后在跟高老师聊天之前呢，还是跟大家再次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踊跃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现在在我手中拿着叫关爱青年计划，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有趣的内容，而且现在已经到年底了，会有很多的福利发送给大家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然后上半个时段呢，跟高老师聊了很多，就是我们在这个团在这个就是很多活动建设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一些情况，然后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现在的一些动向啊，和一些不一样啊。那么接下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高老师来聊一聊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活动，是在我们的这个 中国手艺人， 中国手艺人这个活动， 这个 UCAN UP 对，还有刚才介绍了一下我们新闻学院跟高校跟青年人的一些合作，比如说像青媒计划这样的，所以也特别欢迎我们的高校里面的同学还有年轻人来网易加入我们的团队。对，因为网易号称是后场村路，因为后场村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它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扎堆的地方，我们在那儿办公，然后号称我们的食堂的饭是最好吃的。 那食堂的饭是最好吃的。 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饭都是免费的，就餐就餐是免费的，所以在我们那儿工作呢，最大的烦恼就是一年胖10斤 啊。一年八十斤， 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的福利。 对对，很好的福利。而且还有就是确实是互联网工作它还是比较辛苦的。对，因为它其实我们也没有虽然 我们也是正常上下班，但是呢我们都属于自我驱动型特别强的，都是上了班就不舍得走的这种。 嗯， 对，所以互联网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都比较好玩，而且我觉得工作和生活基本上混为一谈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个人的这个大龄男女青年的个人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比如说像团委这样的组织帮助我们来联谊一下还是比较好 啊。既然您提到了这个方面，其实我也特别想问的， 你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我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啊。因为比如说这个我们在互联网公司，可能比如说尤其是可能一个代表就是说就是很多技术人员，大家被称为什么码农啊，什么叫程序员啊，对吧？啊，尤其是可能这个比较一个典型的人设啊，就是可能这个就很疲惫的一个样子，然后戴着一个黑框眼镜，然后这个眼窝也比较黑啊，然后就是也没有女朋友，然后自己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然后咱们食堂虽然说吃的不错吧，但是有的时候看着也挺惨的。在这方面咱们团委啊，有没有对大家的这个什么交友啊这方面的联谊啊，有没有开展那些什么样的活动？ 对，其实原来我们也做过。 嗯， 我们跟北京团市委也给我们有组织过这样的联谊，我不知道最后啊，我也没有去问说有没有成功的 这 样的， 这个成功率有多少？ 对。 嗯， 但是其实大家可能对所谓程序员码农的那个印象还是有一点固化，但是其实帅哥还是非常多的。 哦， 对，而且也有很多漂亮的姑娘。所以说，而且我们很多的程序员老师，他们本身其实还比较注重生活质量，而且也他们也比较有生活品味。所以说在这里必须要做一个广告，我们的码农不仅赚得多，而且也比较帅。我们对，因为我们今年1月22号的时候，就前几天是我们网易传媒的年，就是我们的年会。 嗯， 我们当时都很震惊，因为年会上面很基本上都是同事嘛，然后他们表演都特别专业，然后姑娘就是舞跳得特别好，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男生在上面走台步啊什么的，就他们日常确实是看起来是比较繁忙的，但是真正其实他们有特别精彩的那一面。 嗯， 对 啊。就是大家都是可能是什么抖音啊快手啊， 很有可能。 就是其实最近也关注到啊，包括这个很多的就是些前沿类的一些东西，您比如说什么直播答题，包括什么青蛙游戏， 对，我们也有 啊，对，他都会开展这方面的活动。 对。嗯，我们现在在推的就是网易大赢家， 网易大赢家。 对，我们进入到网易新闻客户端一进去在我们的首页，然后就有这个大赢家的入口，也是答题，然后有奖金这样的中午和晚上的时段全都有，他手机可以设置一个提示，然后大家可以去参与。那有的时候奖金是200多万， 嗯， 瓜分200多万，有的时候是几十万这样，但就是参与的人特别的踊跃，然后我们很多自己的员工都是到了那个时段都是定时一块儿去答题，当然我们都是不知道答案的。 嗯， 对，因为他那个特别多，所以说呢大家都参与的非常的嗨，而且它里面很多题目的设置也比较好玩，而且我们是要求是不能设置那些特别无厘头然后又知识性不是很强，一般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那种，也不会，就都是比较常规然后有一些质量的题目。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惭愧的，我通关的时候都比较少，因为12道的大题我自己通关的时候都比较少，但是我们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他们是经常可以通关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还有很多网友都是这样。 嗯， 而且现在好像大家都在做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很多，因为现在都说是阅读，大家的阅读能力越来越退化，因为可能互联网接收到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这样的。其实这样的答题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这种知识分享，可以不断的补充自己一些知识吧，因为它里面毕竟有一些历史方面的，还有一些知识常识方面。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问题之后，其实我想问高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大家可以通过这种答题的方式啊，这种游戏可以获得自己的一个你答对题之后有一个现金上的一个奖励啊，让大家自己很开心，这是很现实的东西啊。然后呢，然后也可以在大家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啊，说然后呢，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填补大家的这个业余时间啊，然后之类的。但是我想问问高老师，就是您怎么看待答题啊，直播答题这种模式？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弊端的，就比如说啊，这个网友朋友们这种热情啊，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因为毕竟啊，到最后啊，头部的这个用户啊，就是最后我能够分享到这种奖金，分享到最终的这种喜悦的，我全答对题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呢，就是也有这个网友朋友们现在已经做过各种各样的测试啊，就是说包括什么各种高学历的呀，什么我们组一个团队啊，我们这个团队都是硕士，都是博士，然后大家然后一同去答一个题，其实 最强大脑， 哎，最强大脑，我们自己组一个最强大脑的团队，但是有的时候好像结果也并不是那么特别好啊。 他的题目非常的全面，就可能说你是一个工科男，然后你是学霸这样，但他可能他所有的十二道题不都是你的领域，也有很多体育方面的， 对， 那有一些赛事，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根本不看篮球不看足球的话，我那个题有可能就答不对，但是如果我是一个球迷，那个题对我来说就是送分题，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它涉及的知识点还是比较多，还有一些涉及到音乐方面的， 嗯，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文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都很多，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组一个队，学什么的都有，或者爱好什么的都有，大家一块来做。而且如果你经常不太关心新闻的话，可能有一些就是一些好玩的一些资讯，如果你错过了，可能也会答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你还这个问题还是挺专业的，就是可能大家都需要思考说啊、这样的一个它怎么能够持续让大家保持热度去参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题真的是出的要有水平，还有就是对主持人的要求也比较高，我觉得主播他个人的形象要健康啊，然后他的语言的表达能力，还有他对题目的这种播报，其实都可能都比较重要 啊。 对 对，您是啊、哦、这些方面是您的分析。 对， 我们聊到这儿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访谈节目当中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然后也有很多的创业者啊，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分享他们的一些创业的故事，然后有非常成功的创业者啊，然后啊有非常成功的创业者，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经过了一些波折啊。其实高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青年人创业的问题？您认为就是说青年人创业，我是应该就是我年轻，然后我就趁着自己有冲劲儿，然后那个就是有实力有干劲儿的时候，我是恨不得大学一毕业我就创业，还是您觉得就是我应该再去积累一段时间啊，然后无论是这个阅历啊，还有我们专业方面的知识，包括这个自己的各方面的资源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对，其实我个人还是建议应该有一些积累， 要有一些积累 好。对，因为其实我可能接触到的很多创业的人，包括我们之前像我们也有叫文学社沙龙这样的栏目，也是会请一些内容创业的人， 嗯， 然后请一些专家，就是还算在业内，我觉得一个是权威性，还有他的比较成功，他们这些人来聊，但大部分也都是有很多的积累的，比如说他可能在这个传媒的领域或者在互联网的领域，他有很多的积累的资源渠道，还有他因为他有经验，所以他能够对风险还是有一些预判的。当然我觉得年轻人出来创业，就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创业其实也有做得不错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欲望清单。对，其实创业最多的可能不仅仅来自于你的机会，你的给你的资金等等，可能就是你自己心里要承受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很多人可能都需要，就是说你要想好，就是说我可能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创业成功的人其实是极少数的，只不过因为他创业成功了，或者是说可能还没有到成功，但是他已经做出一些成就出来，就会受很多的关注。那我们看到的都是凤毛麟角的。 对， 所以可能真的要管理好自己的欲望清单，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那个期望，就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应该享受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它很残酷，但是可能 也很美好。最后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其实也挺好的。当然我个人可能没有这个勇气，对，也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达，就是可能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位都不同。而且我是觉得互联网行业它有它迷人的一面，它比较快速，然后它的风口很多，它的新的东西也很多。但其实我们很多其他的行业，像传统的制造业，还有我们其实今年习总书记在说，在新年贺词里面，他提到了我们这些成就，比如说像港珠澳大桥， 对， 还有像我们的高铁。那我们也有一个头部的栏目叫了不起的中国制造，其实它就是在写中国的成就，就是我们用专家约稿的形式，短视频的形式来把我们中国的这些成就，像习总书记提到这些我们都做过很多的报道，还有专访，还有像青藏高原的这些解决高原冻土，其实这些成就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但是它真的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瞩目的，而且它很多都是很难突破的难题。那这些传统的领域其实对我们国家的发展社会效益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青年人其实应该很多时候应该关注这些行业。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他们的学历非常高，水平非常强，他们就在这样的领域默默无闻地做着科技工作，然后这些人我觉得他们是最值得被关注和致敬的。特别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2017年做了一个中国首届科技工作者日的节日的直播，我们有在全国做了100多位科技工作者的访谈直播。这些人他们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没有说拿到 ABC 轮的风投去干一个什么事情现象级的产品，但是他们所做的贡献，他们在科研在制造业领域所发挥的那些自己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当老板， 对， 其实当老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并不自由的事情，因为你要这么多人要吃饭，然后你要承担的很多的压力，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做得非常的好，其实就是一个创业的过程，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都要往就是这些风口所谓的比如说一些特别热门的行业去挤，其实有一些很多的好的领域都应该主动去做。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热播的电影叫《无问西东》， 对， 就是对，我觉得那里面对于年轻人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总结，特别是他整个电影结束之后文末的那些彩蛋，那些在历史当中那些怀着信仰和情怀有着非常就是伟大思想的人，他们永远都在历史的长河里面熠熠生辉。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应该立志做这样的人，不管你是学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就是说你要问自己的内心，然后对得起信仰，然后一定要做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我这个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在前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思考，就是自己为什么要出发。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其实刚才聊到这个创业的话题，我想到其实昨天应该也是有这样一条消息，应该说是刷爆了朋友圈，就是曾经的一位80后 的 创业者，对，曾经的一位80后创业者离开了我们，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我觉得不能叫泼一瓢冷水，就是可能会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可能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一个案例，让大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有的时候创业并不是那么的美好，并不是，对，并不是那么看起来那么美。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创业成功的这些也都是非常少数的人，而且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只是关注到他们，比如说你比方说就是 A 轮 B 轮 C 轮，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经典的活动或者说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的 其实在很多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可能是真的没有创过业的年轻人他们是无法体会的。 是的， 我 也觉得是这样，就是也是很遗憾，昨天也看到朋友圈里面有在发，然后很多朋友同行跟他也认识这样。其实现在80后 也已经，就我觉得我们如果说句时下词，也是中微，就已经进入中微八零后，对，然后 就是已经稍显油腻了，有点 对，稍显油腻，对对对，其实外表油腻不重要，就是最怕内心油腻，这个是很害怕的。然后我觉得现在九零后都已经，他们都已经有很不一样的想法，然后那个我跟很多大学的同学，本科生研究生，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就他们都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对自己定位都挺清晰的，都内心非常的成熟，而且也不是每一个人他们可能都去想去出来之后创业当老板，或者是说他们自己已经认知到自己的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赞的。其实昨天发朋友圈说的这位，我觉得他其实也是成功的， 对， 就是真的是这样，像他这样的人是也是凤毛麟角非常少的，也是成功者。所以说确实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我们应该关注的不光是创业的人，还有我们现在年轻人，就像刚才我这个节目之前，因为我今天来的也比较早，我听了咱们前一段的节目，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他关注到现在年轻人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心理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个人的婚恋啊等等，交友啊，这些都挺有趣的。因为我现在不是很流行的一个游戏叫旅行青蛙吗？ 对， 大家就说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玩，就是因为它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自己，就是一个在大城市里面独自打拼的一个年轻人，他的样子就是可能自己比较工作之外就比较宅，然后一个人吃饭，然后连出去都很懒的这样状态，然后妈妈父母可能会在电话那头一直嘱咐你吃了没有啊怎么样，然后说吃了，但其实还在被窝里面，就是因为日常又比较忙，所以说这种状态可能映射了很多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是觉得说，我还是觉得年轻人应该多走出来，多走出来，真的多参与社会的活动，这样其实是比较好的。你就是说你越宅就越寂寞，就这种情况。对，我不知道你自己的感受。你是九零后吗？ 我是八零后，我也是八零后，对。其实，刚才高老师这个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其实也反映了我内心当中的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互联网时代，是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大家其实，在面对我怎么去选择自己需要的一些信息，或者说是怎么去分配你时间的时候，大家有很多很多种可能。 对 啊，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想到了有一次我的经历啊，我的一个个人经历，就是我们年轻人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来怎么看待这个社会啊，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环境。就是有一位非常年轻的一位八零后的在基层工作的一位县委书记，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曾经跟我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觉得作为八零后，作为年轻人啊，或者是九零后也来讲，就是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就是走出来。 是的， 对，走出来大家去看一看。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从网络当中啊，从包括你的手机上，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就是那些可能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就是我们一定要脚去走出来。大家更多的比如说下到基层， 对， 乡村啊，我们真的去看一看，就是那个时候你才会感觉到什么是你生活的这个时代，什么是你生活的这个中国，你的生活环境。 对，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特别真实的那种感受。原来有一句话叫怎么说，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对， 其实年轻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你所拥有的胸怀，不管你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你的胸怀应该是拥抱全世界，然后拥抱变化。 对， 然后而且就你刚才讲的这个，对我也是，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去年一直网易我们在做的那个我是家乡代言人的活动，其实就是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年轻的榜样，我们可以说，有记得原来在重庆有一个村官儿，八零后村官儿，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她虽然瘦瘦小小的，但她特别有力量的是，她在做村官的时候，她把他们村子里面的那些农产品都做了电商，在网上售卖，而且呢，就是每天走街串户的那样，做了很多特别扎实，然后又给 村民带来了很多收益的工作，其实这个就是发挥了力量了。我觉得他这种也是创业呀。 没错没错， 就是对，其实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不管你做什么，其实对你来说都是一个人生经验的补充。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应该多看书。 嗯， 这个点真的，这个说这个话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老人一样，但真的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我确实也特别的忙，就是那个时间被切得非常碎片化，但是我基本争取每天都能拿出一两个小时来看书。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北京也在做，比如说像书香北京啊， 对， 我们做的很多的就是全程在做的一些书店，然后做的这些阅读的活动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就是大家还是应该有整块的时间去阅读。对，而且阅读会让你的内心变得特别的强大。 嗯，对，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对年轻朋友们，他们在这个除了生活之外啊，通过比如说书本上的一些学习，可能会构建更完整的思维逻辑。 对 啊，就是大家可能看事情的时候不会说我只会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观点去看待这个事情，可能会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然后站在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链上，我们去思考一个这样的事情。对于青年人的他们的这个看事情看世界的方法，乃至于工作生活当中，可能都非常的有意义。 是的是的。 嗯嗯嗯，好，时间啊，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还有最后一分钟啊，然后再次请高老师，然后在2018年吧，给我们的青年朋友们一些寄语好吗？ 好。嗯，其实刚才说了好多吧，就是一个是刚才讲的广阔天地，大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对，就是真的是希望在2018年，首先我是希望我们的行业互联网行业能够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年轻的力量加入进来，然后可以做更多又积极向上又正能量又好玩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真的是要走出去，要扩大自己的视野，不管是阅读也好，还是听书也好，还是我们去感受也好，觉得只有内心强大，你才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到，至少对自己来说是做到好的，做到完美的。谢谢。 嗯，好的，感谢高文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青年说节目啊，然后在明天的上午8点到10点的这个时段，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早上的第一档节目青年说，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再见。 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